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等什么呢？ 等今天谁先说话呀？ 就等大家到啊！我们也来了，欢迎各位收听娱乐座们 ，Hello， 嗨，我是艾克， 小白。哎呀，这个今天的下班路上，星期一啊，我们还是好音乐和工作说个再见吧。嗯，今天见到这个艾克的时候呢，我们俩其实互望一下啊，从对方的脸上也看到了些许的疲惫之色啊。 对， 为什么呢？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着？ 真是因为昨天晚上那个雷电交加的， 是啊， 确实吓了一个拘灵。然后起来之后再次入睡，有点入睡困难，嗯，然后就在那个半梦半醒之间，我做了一个好像不是噩梦的梦，嗯，就是梦到了这个， 别讲了，梦到什么？ 梦到这闪电都是有名字的， 哎，好嘞， 一个叫安小溪，一个叫黄婷婷，是吧？我说今天不是 这还怎么着成吉祥物了是吗？ 是今天不是黄婷婷来吗？怎么赵小溪也来了呢？ 好嘞，啊，就是我觉得你真的还挺热爱工作的啊。这想着说我们有什么嘉宾啊？昨天雷电交加的这个夜晚，其实真的是让我就是梦中惊醒。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睡不着了。今天就跟这个同事也聊， 嗯， 说哇，这个雨，按说这个听着雨声入眠，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很幸福的事情。 对， 为什么就这样的雨下的你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入睡呢？ 胆战。 然后那个同事就看了我一眼说。没有啊 我睡得很踏实啊 对，人怎么就 是吧， 完全是因为在电梯里避免尬聊嘛，所以说还是借这个事儿呢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今天上午的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啊。 对，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处于较高的水平，也明天也就是10号，本市西部北部山区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近期呢请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沟谷。 嗯，好吧，下次再下这个雷阵雨的时候，我给他起个名儿啊。 好嘞， 这雷的名字叫就是艾小柯啊，雨的名字叫柯小艾，耳朵拟人化呗啊。 就是觉得还挺奇妙的，昨天晚上做那个梦，就是有没有幸的？ 把这样的这个比较吓人的雷电交加变成这样可爱的梦境啊，就你了啊！我们来听香草马步，下班快乐。 昨晚下过雨后，操场的湿气很重，篮球上的水滴也没有干过，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操场的青草香。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最后10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暂停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身上上白色的发箍，还没融化的时候，强者跟着他背后，希望了上帝保佑，劝自己别再孬种，还在你想找把布，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找把把把布。刷牙洗脸后，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在晚点就来不及假装经过，紧张身材神气过后。 大手巾还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从前怎么拒绝时间想起时尚画面不到终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突然因为这句开篇的歌词昨夜一场雨后啊，想到了昨天晚上这场雨呢，让很多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在梦中惊醒了，同时非常羡慕那种就是人睡特沉那种一觉能到天亮的人，说怎么就有这样的人存在呢？ 对 啊所以对于咱俩这种现在已经有点那个恍惚精神游离的状态，应该来一杯香草味的咖啡。 哦，反正我觉得不管喝什么提神，现在都已经下班了，争取音乐能够多多少少呢让大家重新从工作的那个小小疲惫状态回到一个很精神的又有一些轻松的愉快的感觉里面。 对的， 好不好？ 今天周一的下班路上我们要分享一些什么事儿呢？ 哎，我们就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然后听听好歌，然后待会儿再说说什么啊。 好， 因为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看起来是没看。 对，诚实来说是没看，但是那八分钟我关注了。 哎，好，你也其实代表了大多数的朋友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我觉得啊，最大的亮点啊，昨天这个闭幕式最大亮点，可能就莫过于下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巴黎带来的这个八分钟。 嗯， 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次的八分钟的表演呢是用视频的方式或者远程连线的方式呈现的。 对， 但是其实很多人还点赞了。 对，网友称赞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浪漫。 是， 法国国歌马赛曲的乐声流过了塞纳河、西提岛，还有旧火车站、卢浮宫等巴黎各个角落。而最后一个乐句那就升华了。 对啊，就只有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很多去法国旅行过的朋友来说，可能没去过啊，就是啊，就对那其他那几个地方都好像，哎呀，你看这个地方我来过， 对， 塞纳河畔，你看我也在这里喝过咖啡， 对， 对不对？然后卢浮宫，哎，有照片， 哎， 你看空间站，然后这个没去过， 没去过， 这个是 法国宇航员， 对，托马斯， 所以这个画面堪称神来之笔来着， 就会觉得把浪漫的气息和气质发挥到极致了。 对，一众网友在底下留言就说，浪漫这一套法国还是最会的。 对，就觉得最后这一下了，就觉得感觉好像他要向某个人求婚一样。哦，太浪漫了。所以包括整个音乐的情怀和气质也让人很期待啊。当然2024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的会徽其实是一个奥运史上第一个描绘脸部形象的会徽，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啊，就是看着好像像火焰，又像是一个短发女性的面部的轮廓， 对， 就有点像一个心理测试题。哎，请问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团火焰，还是一个人女性的脸庞？ 是，还带着点红唇呢。所以这次这个巴黎奥组委就解释说，1900年巴黎举行的奥运会是首次开放女性参加比赛的奥运 啊，是的。 所以这次的 logo 设计呢，是借由法国的国家象征玛丽安娜的脸庞，不只是向女性运动员致敬，也是对历史的致敬。 但是其实你知道，很多有趣的网友，中国网友就是看来就是想到，不由自主的想到了鲁豫，就那个发型，你知道吗？ 能不能不破坏这个我们的想象？ 就尤其那么一对比，你就觉得好像那个会徽下一秒就蹦出来一句话：“真的吗？我不信。”好吧，期待到时候疫情已经被我们战胜，然后巴黎的奥运会2024年。哦。 N'importe qui, et c'était toi, je t'ai dit n'importe quoi, il suffisait de te parler pour t'apprivoiser.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Tu m'as dit, j'ai rendez-vous dans un sous-sol avec des fous qui vivent la guitare à la main du soir.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dansé, et l'on n'a même pas pensé à s'embrasser. Aux Champs-Élysées, aux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好歌学外语系列，我们来了解一下法语说香榭丽舍大道的称呼是 香榭丽舍， 香榭丽舍。 Champs-Élysées, bon Champs-Élysées。 期待2024，当然，最近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期待一下马上到来的北京冬奥啊， 嗯， 奥林匹克的精神，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天，都可以绽放。 对的，搭配着这首歌曲，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热心好朋友发来这个2024年的会徽， 嗯， 然后借用咱们那个听友露露还是露露的一句话说，难道真的不是鲁豫吗？ 真的不是， 就觉得他可能再一次冲上热搜，是因为别的国家的这个奥运会的会徽。 哇哦，反正这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脑洞很开，然后想象力很丰富。今天呢，要聊的不是这个会徽的事儿、啊。 对，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跟流行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莫名其妙的会发现，一段时间有一些网络的用语啊，就流行起来了，什么 YYDS， 你要是不百度一下的话，还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对吧？或者说有一些流行，你就追赶不上。你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哦，原来他们在玩这个。 对，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关于那些流行过的事儿，然后你印象会很深的。 对，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首歌 Ring Ring Ring 上线的时候，我记得你还跟我分享过。 其实哎，是我跟你分享的吗？ 你跟我分享的。 我居然这么关注流行吗？ 对，关键是分享完之后、我今天才知道那是因为一个舞蹈叫袋鼠摇，是不是？ 可是它是先于袋鼠摇的那个舞蹈之前就先火的一首歌 哦， 因为最早的时候，那天我们说过，它其实是 S.H.E 当时的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Ring, Ring, Ring, 对、当时在整张专辑里面，几乎没有人把这首歌说啊，就是多么好听，拿出来就电台播来播去什么的。就现在因为短视频就火了 啊、对。 然后又有人搭了这个有那个袋鼠摇的那个舞，所以我在想，是因为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或者这样的一个时代，影响了音乐的传播吗？ 有可能啊， 就是莫名其妙它就又火起来了。 对，它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然后形成一个洗脑般的记忆、 哎、你说到这儿真的是，就咱们说刚才那个就是巴黎的那个会徽，说那个发型其实曾经是很流行的一种女性的发型的形象。 对，波波头。 然后你看鲁豫也留这个发型，包括前两天艾克留那个鲻鱼头。 对，但是我是那个改良版的鲻鱼头。 反正就是一阵风就流行完，它就吹过去了呗。 对，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发型，它流行的风格也跟时尚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它是一个轮回 啊、哦，莫名其妙就又流行起来的， 走了复古向。对， 好吧，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莫名其妙火的歌。 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核心里面。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装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迎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未听，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Again，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耶、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心变得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要响几声才迎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未听，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核心里面。是往你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已燃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来电 心灵在渐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反正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ring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ring ring， 你说是我们听歌的品味变了，还是发生了什么？就是当年为什么这首歌就没有流行起来呢？它的旋律是一样的呀。 对啊， 对不对？就是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好听的歌太多了，而我们可能那个时候更偏重的是你整首歌听完的一个感觉，而不是说你单单听一个副歌。就是现在的这个年代是它只要一个副歌，就像哎，一个旋律你记住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歌 OK。 对，所以这首歌火起来的版本是 SHE 的原版还是这个版本呢？ 这个版本 啊。哦，我明白了，原来听歌也是一种就轮回的审美，就是它的配器越来越简单，制作越来越粗糙。 就你 对不起， 说得很实在， 打扰了。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记住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一定要有短视频的配合。这个短视频真的是该怎么去说呢？ 厉害 啊 ！YYDS 借用现在特别流行的那四个拼音， 就是它的传播速度很快，然后所有人可能都会因为一个视觉的效果记住了整首歌。这对于音乐来说，到底是个坏事还是个好事呢？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复古，然后一跟风，所谓什么 Lady Gaga 呀，很多人都会出一些复古向的歌曲。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它对于流行来说是一件好事，就对于流行音乐是个好事，但是对于音乐真正的音乐的品质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是接受了还是不接受？ 半接受不接受吧。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都会被流行所影响着，对吧？那你觉得你是一个会被流行影响的人吗？ 不是， 深度影响，但真的不是吗？ 对 ，Ring Ring Ring 就是你介绍给我的，好吗？ 我这么一个有深度的人，怎么可能被流行深度的影响？ 我感觉我好像是属于那种就是词条的后知后觉，有一部分啊。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是快乐星球，流行了三个月之后我才知道。 那是因为你那段时间在冰箱里面 啊，也是 啊，就是我是觉得不要莫名的去跟风。然后你这种后知后觉可能是你自己潜意识的一种对流行的对抗，就是你觉得这个火了，我就偏不去跟风它。我个人可能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哎，大家说这个剧特火，这怎么好，我偏不看。我就不， 那我给你推荐我在他乡挺好的，还挺好看的。 我不然后我就会拒绝，因为我不想跟所有人都保持一个一致性，我想自己冷静下来再去看看这个到底怎么样。 就是在心中存在了一个叛逆的少年。 哎，说的我好像真的很有深度的样子。开玩笑啊，我们这个回来我们继续来测评一下新歌 啊。 同样这个歌也不是我们说好听就一定好听啊，对不对？我们只提供我们自己的意见， 对， 或者说我们一起来测评一下这首。 对，也是走复古向的 The Weeknd 最近推出了全新单曲 Take My Breath， 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首新歌。 歌曲官宣说在万众期待下 The Weeknd 发布了自己的全新的单曲 Take My Breath， 正式进入了下一个这个 Weeknd 时代啊。那么在重低音的合成的器乐里面，它将会把黑暗带入光明。 对，而且有朋友介绍说 Take My Breath 是 The Weeknd 即将到来的这个全新专辑的首支先行单曲，所以在采访当中他也表示说这张专辑是他一直都想做的一种风格和专辑。 是，他也说这个尤其是这张专辑每次发完的都对制作下一张感到兴奋，这种兴奋的意味着下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会是成功的。我想一直这么做下去。听着很狂妄的样子， 很凡尔赛哦。 好吧，咱们先不管他自己是怎么吹这首歌的，到底好不好听，我们来试试看。 但这歌特好蹦，来听一下 The Weeknd 新歌 Take My Breath。 你先蹦一蹦看看能不能从这儿蹦到空间站。好吗？ 我试试。 老样子啊，好听的朋友别忘了也这个在我们的聊天室，包括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974醉王牌来支持一下。发一个心啊，或者是你要是心碎，大概就是不太喜欢这首歌，我们来决定一下这首歌会不会留在我们娱乐醉王牌的曲库。 二家说的确好蹦 好蹦，这首歌一定要留下它、留下它。 哇哦，好，赶紧啊， 走了， 你可以赶紧考虑自己下一段的职业的旅程。 这 DJ 是吗？ 麻雀传奇啊。哎，你不觉得就是近期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复古的 disco 都特别容易流行？ 对啊，我们也跟风来着，周二不是有复古音乐派对吗？ 所以你怎么说呢，就我觉得盆栽哥呢，或者说他的制作整个的团队啊 The Weeknd， 包括整个其实音乐的一个风向，也把住了命脉，就知道说大家现在都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对，但是他这个风格确实做得很 disco， 就很好蹦。然后有人就是拿他这首歌曲来和一个disco 女王做一个类比，叫做 Donna Summer， 然后说他这个编曲更存在于电器感。 对于很多喜欢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会觉得说，你看什么电音什么之类的啊，什么 hip hop 什么各种风格流行了一遍，发现哎，还是 disco 最能够触动人的嗨点。 对，所以说流行是个圈嘛，总是回到原点了。 这首歌到底是不是要留下来呢？我们现在我们要给出我们自己的一票， 给， 毫不犹豫啊。那你今天给出的这个答案就是这首歌毫不犹豫的上传。我给出的答案也是，毫无悬念。 好嘞，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删掉。哎，正正得负啊！ 我们今天要不来个高难度？就是本来我们是三票，然后选择两票的话，这首歌曲可以上传。如果今天我们的大众评审，然后也选择了投票，我们就正式把这首歌上传，好吗？ 我拒绝被流行裹挟。 好嘞， 我要删掉它。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有朋友留言了，说拒绝跟风或者拒绝流行的人，其实心中都是有一种志气在的。 你看，比如说像南啊、刚刚发来微信给我们的朋友，就发了一个心碎。 没有啊，哦，心碎啊，真的心碎。 他不喜欢。 哦， 觉得太吵了吗？ 有可能。 就我觉得这个音乐偏好没办法，是吧？毕竟我们这儿也不是一个大数据库。根据你的音乐偏好来去推荐歌曲的。 对。 就更像是一个可以有更多的包容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这么样一个平台，或者是我们的电台，就是大家先听完以后再去选，你们再去找到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音乐。 对，比如说哎，前几年开始那个流行乐队夏天的时候，然后乐队这种风格就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甚至于这个综艺节目已经结束了，就是 school 的那个门口还会排着这个长龙的队啊，就是有很多大学生确实没有怎么听过乐队的歌曲，在门口说里面是哪支乐队在唱来着，但我不明觉厉，我就想进去看看，这算是一种跟风。 那是为了去喝酒的吧，想骂事儿吧。好，我觉得其实音乐是这样，刚才比如说有朋友就说哎，那首 Rain Rain Rain 啊、他当年就火呀，这个歌就火着呀，是吧？可是我们没有觉得说它是一首当红主打，是吧？它应该是那种 B 面的那种 B 面主打歌， 就普及度那么高。 接下来这首也是，谁又能想到这首歌啊，不是说他当年不火，而谁又能想到他以现在这样一个短视频的非常奇怪的方式又再次被很多人所提起呢？ 雨淋湿了天空，回到滨江州，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杀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脚，只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迷路的后我能承受，这足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能不能一吻一首飘到时间，听 自作拖延，只剩把做工 在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你的背后我的真相， 当最个的出口再爱过了再用，能不能给我一首表达时间，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 尽 所有的眼泪哪怕留在一点，哦，如果你怀自信我拼了勇气的终点，嗯，说不 所以王太哥就说这首歌当年的高质量男性也都会唱啊，是不是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周董的歌， 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但是现在翻火确实显得有点油腻了， 对，是翻的那版确实不敢苟同，但周杰伦确实是我觉得一种现象，从当年的流行啊，流行文化，流行音乐文化，变成了现在的一种经典，确实让人很感慨哦。 对，当年妈妈还说呢，就是一定要听唱听那种能听得懂歌的歌，那些歌呢？ 哎，那是 FM 九七四， 待会儿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什么呀？ 啊，我爱你，我爱你。 你是文青。 这个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它是流行吗？ 是啊。 它就是一种流行的文化， 我觉得它算 是 病毒式传播。 对，哎，这个说的对，就是一种不停的被复制、粘贴、粘贴的一种音乐的类型。 对，因为它这个音乐旋律我们都很熟悉，但只是改了个词而已。 啊，就是一首广告歌。 对。 哎呀，我还能说什么？但是你往往就是听到这个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就挥之不去这个旋律了。 很洗脑。所以有朋友就发言说，是不是挂上什么 ins 风啊，那些年就是很火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有一些文创品牌的这个雪糕，你买来可能真的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拍照的。 就是他一定会抓到你一个痛点， 对，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网红？ins 风 所有人都喜欢。比如说我想到了当年流行过的一支组合叫蜜雪薇琪，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记得。 有。 突然下起雨，更像电影经典的剧情，让我的心动像巧克力融化在你手里，如果 然真闯进你心里，是否提高甜蜜的几率？只要白天可以遇见你，整晚都能美白我的心情。让自己换新的发型，要自己不要再客气，我决定早睡早起，开心又传染。 真的是误会这首歌了，就当年就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听第一遍可能第二遍就不太会再去听的一首。 嗯，这歌确实没听过， 就是个旋律会让我觉得不知道哪里说不清楚，怪怪的，然后也没有觉得说有那么想要把它留在自己的歌单曲目里面。 他们那张专辑叫相信， 对， 还传唱度比较高， 好几首歌啊。但是这个组合呢，就是很遗憾没有能够完全出圈啊。按照现在流行的词儿来说的话，蜜雪薇琪啊，就一个叫 Michelle 啊，一个还有叫 Vicky， 两个人吧。 对，我刚还看了一下，那个其中一个叫徐佳琪，是因为他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所以他们才宣布解散的。 不管怎么说啊，也留下了几首算是当年比较流行的歌。然后呢，因为刚才那个什么我爱你你爱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组合了，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回顾了这首， 找他们来代言才对是吧 重新唱一版，你好好原创一版不好吗？对不对？ 行， 好吧，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在我们藏宝图之前，我们还是来关注一部剧，就是你刚刚给我推荐的这个 《我在他乡》，挺好的。 不想看，就一听你这样唱，我都大概就不太想看。 但它确实是一个都市剧啊，就是前两集一定要熬过去，因为前两集它那个剧情的发展比较低落，然后从第三集开始就显得阳光明媚了很多。 但是就是这样做的其实也很冒险，因为现在很多人看剧也是。第一集第二集刷不过去就刷不过去了， 对对对对，前奏不好听就过了， 没什么耐心。 对，正在热播的《我在他乡》挺好的，总共有12集，目前已经更新到第10集了。目前这部剧的豆瓣评分是8.2分， 就还行吧。 对，能够获得这样的评分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所以很多观众的评价就是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并且接地气，非常贴近现在年轻人当代的生活状态。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两方面看，就是像之前我们有过去就是推荐过那个《北辙南辕》，其实也是高开低走，是吧？一开始大家觉得哎这个戏有点意思，越看越觉得不接地气。 对 对， 这是低开高走型。任素汐他们三位的这个演技还是非常在线的。 据说这部戏也是艾科今年第一部为他超前付费的剧集。 对的 啊，所以有请艾科来介绍一下观剧感受。 就是觉得这部影视剧呢，它其中的 OST 也是很接近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这个夏日入侵计划呀，然后其中也会融入他们的一些元素之类的。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北漂的女孩子，或者说对于身在异地的女孩子而言，它其中的有一些生活细节会戳中你的痛点。 所以你推荐这部剧的理由是 OST 真实， 就是这首歌。 哎，没有没有，当然还有很多真实的部分，比如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如果是独居女孩，你可能会要求外卖小哥放在门口。 对，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对，假如说你一个人住，你可能会挂一件男士的 T 恤。 这就是一些细节的拿捏了啊。 OK， 我们来听听看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一部剧叫《我在他乡挺好的》里面， 对《 夏日入侵企划》特别来演唱了这部剧的一个插曲，啊《 人生浪费指南》。 对，选插曲选得也好，毕竟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支乐队。来听《人生浪费指南》。 最近一段时间我过得有点不堪，刚结束了持续的加班，昨天晚上喝酒到太晚，闹钟响了一万次才敢爬起来。浑浑噩噩发呆的早餐，挤上了车班，地铁就在八点半，忙碌的人群你追我赶。耳机什么都不管，一个疯狂的念头让我不想继续，充实而又庸碌的循环。早了一秒打卡坐进格子前，承担了前台新买的耳环，收到三张工作单之前，还有一点气定神闲。面对吧，面对无穷无尽的麻烦，说不话的同时送来婚礼请柬，会觉得理由用尽只剩心烦，关系只不过是互相点赞，礼物只想送一封邮件去寒暄，想要拒绝却没那么简单。说了这么多，想想将要付出的代价很难。深夜的胡思乱想总会导致失眠，望着黑暗过去的重演，关于远方未知的一切，会有什么等着视线闭上眼，会有谁想过会留下遗憾。 想推荐一部最近我在跟风的电视剧，叫做《我在他乡挺好的》。 不看，不是，好不好看，大家自己看好吗？ 好嘞，好嘞。就因为刚才咱俩这一番推荐之后，很多朋友就是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看过的那些电视剧。拿《甄嬛传》来说，就是露露还是露露，他说前后都非常好看，但中间段可能有点拉垮。 那就只看前面和后面， 这么挑剔吗？ 确实，《甄嬛传》这样的剧集对我来说，也就是只能是用碎片的时间，就是碎片化的去看一些， 嗯， 对，就没有办法整部剧从头看到尾。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种看电视剧的流行方式，就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去看。 嗯，哎，就是他会把它切得很碎， 就是精华嘛。嗯， 就像当年你其实你看剧集当中，能留到后面的可能往往是一些经典的对白， 或者某一个画面，吃榴莲啊。 嗯，说到榴莲，这个人就来了， 余文文， 夕阳醉了。 任我的心，任我的心陶醉掉。 余文文吃芒果吧， 我吃榴莲，我不吃榴莲。 带笑，是谁带跳？默然将心陶醉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 香醉了 Jackie 张学友的歌翻唱，他的是余文文。所以刚才就阿克就问我说，哎，他演的是哪部电影来着，我告诉他叫分手快乐。 后来我自己去查证了一下，然后发现是前任三，当年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把田雨生推向了一个巅峰。 哎，是，反正就是那部电影就让很多人就觉得啊好看到不行，其实 也就不过是很稀松平常的，但是呢又特别巧妙的抓住了很多分手男女的那种心态的歌。 对，当年的 惨得不得了， 是 啊，不仅很多人看完以后就是在电影院当场落泪、还有很多人在电影院当场分手。 这是一种宣发方式吧。 对啊，就是你带着自己的现任去看了再见前任，然后就真的变成再见前任了。 然后很多人都会在那个短视频上面说那个吃芒果那一段很扎心，是吧？所以就是当年的这种宣发方式也是让后来的这个很多电影去效仿了一番。 嗯， 就所有的这个宣推那走短视频路线吧， 就是因为它有那个短视频的那个点嘛，就是很快十五秒就你大概就能看到说哎这个对方彼此把彼此虐得多惨，就大概知道这个电影在讲什么了。 对，包括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翻唱的版本，算是一种跟风吗？ 其实我觉得翻唱不算是跟风， 因为 翻一首歌并不代表啊，有一种是 cover， 是肯定是那个歌现在火了，一帮人跟着就跟上去，还有一种是你要去寻找宝藏的感觉，就是从里面，哎，过去的一些老歌里面去找一首，哎，我觉得可能更适合现在一个全新版本的歌。 所以《夕阳醉了》来自于文全新诠释的一个版本，你会喜欢吗？ 是吧？你看于文翻唱这一首就还不错，你让他去翻唱《饿狼传说》，可能感觉就不太对，是吧？啊，所以 来， 刚才是《夕阳醉了》，接下来我们要向着夜宵的方向前进、啊、 好嘞， 傍晚之后就是夜晚嘛。 今天我们的编辑张大人在跟我们分享这个夜宵之歌的时候跟我说了，说这首歌你一定会喜欢的。 谁 说？我和你、 就不这事儿就不带我了吧。 夜宵嘛， 我不配现在有 好嘞 夜宵好吗？ 分享这首歌曲呢可能会让很多人饿了，就是歌手梁龙最近为纪录片向着宵夜的方向二创作并演唱了 MV 的主题曲叫宵夜之歌。 OK， 先说一下这部纪录片，可以把它看作是早餐中国的姊妹片， 就朝思暮想了。 对， 我们的品牌来了，朝思暮想了、啊，就是想吃的呗， 是街头巷尾的一些宵夜美景吧，讲述了各个城市的宵夜美食和店家故事，烟火气很足。 反正梁老师唱这首歌呢就是一贯的风格， 一 张口呢就无论你身在祖国的何处，你是在鬼街还是在上海的什么什么一个小吃街，还是在哪儿，反正就一下子会来到锦州。就面前摆的锦州小烧烤。 歌词还特别的撩， 什么 什么小桌一只小酒一道，凉菜先来后热菜后到，哎呀满上。 月是风景里的一盏灯，寻觅逍遥的味道，浮世灯火阑珊总多情。 他一开嗓，我们这个瞬间的这个收听人群里面的这个东北的朋友暴增。 我觉得梁龙真的很了不起，他可能是玩乐队的里面美妆做的最好的人。 确实不太一样。 是，今天的问题非常简单，梁龙是来自哪支乐队的主唱呢？ 我先提一个，盘西林。 是万种的风情，越是风情里的一盏灯。 你笑什么？曼彻斯特就没有锦州烧烤了？ 有。 浮世灯火阑珊总多情。 知道答案的朋友啊，把乐队的名字加你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974醉王牌。 管他巷子深不深，管你出名不出名，我要美味穿肠过，不枉这百味人生。说小桌一吃小酒一道，凉菜先来热菜后到，小卷一滑小客娱乐，委屈说开高兴就好，酸甜苦辣咸的这生活，煎炒烹炸炖的这收获，吃的这追求货，要地道尝的这机器，新鲜最重要。忙了一天吃点吧， 不配，你们自己吃吧。 明天吃点吧。减肥的话呀， 来、 咱就别提了。 那是因为你瘦好吗？ 嘿，忙了一天呐、吃点吧。哥们儿，时间总该。 所以后面这个基本就是很多这个。不能说是只在东北啊， 嗯， 很多地儿的时候，就是你发现这个哥们儿之间招呼你的方式都是这样的，一个电话，晚上吃点吗？ 嗯，吃烤串吗？ 不喝酒，不喝酒，不喝酒 啊！好的，好的， 就吃 烤串， 就吃点啊。 然后吃着吃着，发现自己多了 啊，然后 怎么回事？ 第二天又是一电话，今天就吃点啊。 嗯， 到了之后告诉你说，哎。咱今天不多喝，咱就一两瓶啤酒， 嗯， 是吧？ 然后我似曾相识，第二天说我再也不想喝酒了， 就是一个重复的剧本啊。 好嘞， 所以刚才这首歌是印证了说，据说啊，就东北这个朋友有没有啊？一天三顿小烧烤有吗？ 应该是三顿啊，从早餐就开始啊，这么腻吗？ 中午 哦， 晚上就是吃晚餐的时候， 宵夜 也宵，对，宵夜再来一顿 也可以，但是就是这么吃下去的话三天可能就腻了。 我觉得反正还得适量吧、 嗯、 吃多了咱们得这个还是得做提醒啊。 对， 就是吃烧烤得适量， 对，要对身体自己好一点嘛、嗯、这个我们刚才问题已经抛出去了，就是梁龙是出自哪个乐队的主唱，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呈现出来那个现场看他们那个氛围感， 所以你 画面感极强。 听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 嗯， 就是饿了， 跟风，尤其是追乐队的风要谨慎。 这得看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个风格。我跟你说，有的人就喜欢他们喜欢的不行， 对、 嗯、因为就觉得太亲了。 嗯嗯，就我只喜欢梁龙的美妆，别的接受不了。要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风格，算是都市感极强的，这个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少女，她叫做 Ari， 这首歌 Come Back to My City。揺れるスウィートローズガール、君を乗せ音はフリージョーズに通うに街を備えふと振り返るように空を眺めて飛び交うビッグボイスに曲がれよろめいて非日常を語り合い取り留めてお隣やまず元の気合わず身を委ねて春風の孫午後も戻れないよ僕らがいた場所に君はどこ頑張ってるよって泣いたあの夜も Come back to my city 一人歩いてもなんだか物足りなくてもどかしい Song for you ダラダラしたまま日が暮れてまだらら空に吸い込まれて終わりかけの映画のワンシーンロックに見切れやしないけどうつむいたり笑ったりややこしい日々が僕らを切り離したのかなそうやってなんかのせいにして疎外感ばっかせいにして春風の孫午後も戻れないよ僕らがいた場所に二度と忘れないの Come back to my city あの日の君はどこ頑張ってるよって泣いた

穿新衣，恰恰好适合你。 好嘞，谢谢。 造飞机，飞到青草地，我们坐飞机。 这首歌真的不得了，就是你无论什么样的心情状态下听这首歌，都会迅速为它带入到一种想要去扭动一下身体的状态。 对，来自旺福，两个恰恰好。但是今天我们还会迎来另外一位朋友的声音， 是的， 他已经在线上了， 就是两个恰恰好啊，这种复古的小舞曲，我们迎接这个朋友来。是谁呢？ 喂，你好。 你好。 Hello， 这位朋友 啊，你好你好 你好。哎哎，这个怎么称呼啊？ 你好，我姓张。 小张，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微信名？ 我的微信名叫北坡炮兵并排炮。 对，这就是传说当中我们听友当中这个名字最杠的一位。 你怎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儿啊？ 因为我老公的名字叫八百标兵贝北坡。 好嘞， 两个人还得回每天都对一个暗号是吧？ 他俩要同时出现就考验我们。 对，就是 对，对，我们在一个微信群的时候，每次艾特都会被艾特错。 然后我说，就两个人对暗号啊，谁要是回家晚了，北坡炮兵并排炮，八百标兵奔北坡。好，知道是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好吧，我们的游戏规则你知道吗？ 啊，什么？ 游戏规则，三首歌曲。 之前知道，现在刚好下车了，我也没听清前面说的是什么。 啊， 哎，先来公布一下刚才答案吧。梁龙是哪个乐队的主唱来着？ 啊，二手玫瑰。 对了。你喜欢他的美妆吗？ 还行，挺妖娆的。 对，我们刚才有朋友分享了，说他有一个口红色号叫 LBB， 叫老 baby。 哎，好，下次你们一起尝试一下， 扶着老 baby 出现是吧？ 好了，小张啊，加油了，好吗？嗯， 好。 好，本节目的奖品，哎 ，sorry。本节目目前的奖品就是我们特别提供的小红包一枚， 9.9。 嗯 嗯，加油 好吗？ 一点也不想努力，听到这个， 也没重在参与嘛，是不是？ 好好好，心态很重要，加油 ，ready， go。 今天的三道音乐题，现在开始了。 焦麦琪有首歌叫《今天也想见到你》，歌词当中唱什么的流星划过你的眼睛 ？A. 昨夜 ，B. 今夜。昨夜还是今夜？ 昨夜吧。 昨夜。 昨夜的。 昨夜的流星划过你的眼睛。 昨夜的星辰，恭喜你答对了。 跟哪儿去啊？好，来，我们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SHE 美丽新世界这首歌曲当中有句歌词唱，应该学习婴儿在什么一点 ？A. 纯真 ，B. 宽容。 宽容，这个我听过。 哎，厉害，他听过。 应该学习婴儿再宽容一点，哭过就忘。 没问题，好，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题，只要再答对这道题，我们这个红包到手，好吗？加油。 好。 我想摸你的什么？只是简单的试探了。A. 头发 ，B. 肩膀。 头发， 来听听看到底是不是头发。 很绅士的一首歌。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 简单的试探啊。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恭喜北坡炮兵并排炮。 对，答对了。 也恭喜八百标兵奔北坡。 我们将今天发出两个红包，然后呢，一个是奖励给你的另外一半的。我就不重复他的名字了 啊，就是 容易露怯。 谢谢北坡炮兵并排炮，哎，参与节目，我们把这个红包送给北坡炮兵并排炮和八百标兵奔北坡。 对了，稍后把这个幸福二维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公共账号上，好吗？ 什么二维码？ 收款二维码。 好的，好的， 好嘞，好嘞，好嘞， 好。 嗯，接下来有一个选歌的环节，就是认识你真好。这三首歌曲，您最想听哪首歌？送给谁呢？ 张麦琪，今天你想见到你 ，SHE 美丽新世界，薛之谦的绅士。 我选美丽新世界吧。 OK， 因为这首歌够欢乐。 想要在这首歌里面说什么？ 对谁说一些什么？ 那我就对八百标兵奔北坡说两句吧。 好，说吧。 好， 开始。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奔北坡。 就反正就是感谢他对我那么好，然后我也会好好爱他，然后希望我们俩永远在一起，就这样。 希望你们永远并排跑，好吗？ 好嘞。美丽新世界送给你们。 好的， 谢谢。 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叫做 974醉王牌，娱乐醉王牌。 好， 对了，拜 拜。 拜 拜。 这是当年的流行的组合来着，就是说啊，最近有一个组合火了，就当年那个语态是，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组合的歌？他们最近特别火，叫什么名字？叫 Her 啊？ 叫 Her， 那不不 ，She 叫 She， 叫 She， 叫 She 好吗？ 对，当年的 Superstar。 Okay。这种组合的名字其实起不好，还挺容易误会的。就比如说之前也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BAD。就是也是是男生的三人组合，然后呢，就是他们就特别讨厌别人把他们名字成 bad， 你才坏，你们全家都坏。 不应该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坏男孩那个形象造型吗？ 他们都是以自己的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来命名的 ，B A D， 然后就是哎，每个人的名字前面有一个字母连在一起，取了一个这么一个组合。 大 S 小 S 当年还有个组合呢，叫 S O S。 哎。都这个意思啊，容易被记得住 啊。如果说有一首很怀旧的金曲，你最想被谁翻唱？那我就想今天出现的这个 SHE 的《美丽新世界》被梁龙翻唱。 哇 哦，哇哦，想想都觉得刺激。 那会有一种感觉， 带着流苏耳环。 就是、不是，就是如果梁龙啊、这个老师来翻唱这首歌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把一首《美丽新世界》突然变成了刘老根大舞台。这个感觉你们品品。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胡 交特务外科，呼叫特务外科，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外科说，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不要东张西望，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 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动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已经被动化。接住，你的任务是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 九七四，每晚5点到7点。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Are you okay? 娱乐最王牌， 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Are you okay? 小 A 不对，秋天了吧？ 对。 不算是真正的秋天，虽然立秋了嘛，但是已经又想到那个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哦。 也莫名其妙的，就上次去年秋天的时候，什么喝到了人生的什么？哎，今年第一杯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对。 然后不懂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后来发现其实是奶茶界的一个营销。 营销方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我最不想回忆起来的一个片花。当年你们还做过一片花叫 PPAP， 还记得吗？ 哦，这。但也是当年的流行啊， 对啊，就很流行。 包括再往前倒，你说流行的音乐，它的那种无限的复制，其实也是有案例的。从 PPAP 再往前，那首就是 欧巴Gangnam Style， 对、，Nobody Want To， 就是我觉得词曲的作者或者说流行音乐界，总是会有一些人突然找到一个巧合，加上之前的一些设计，就好像把它推向了一个全球流行文化的一个角度。 对，所以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和流行有关。你觉得你莫名其妙的，就是不能理解的那些流行有哪些？ 刚才嘟嘟说到了第一杯奶茶的事儿，另外呢，还有，这是有调皮的，就是说百度了一下梁龙，结果出现的说梁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恐龙？啊，是梁龙科下的一种恐龙。 你知不知道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 Chalker？ 就是女生的一种饰品，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感觉我变成了 sorry 啊。你说， 就是有一种项链，它的那个品类叫 choker，是因为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女主角小女孩戴的那个 choker 所流行起来的，所以一度就是风靡起来，很多人都会习惯在自己的脖子上戴一个那种小链之类的，就不是这种长的项链啊， 明白？ 是那种勒的脖子很紧的，看起来有点像。小汪汪的链子 那为什么还要戴？但是 挺酷的 一种莫名其妙的流行，其实我觉得它只能存在在一段时间。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就可能放弃了这种穿着或者装饰？ 其实并没有， 但 我承认我也有， 但是没有那么的有热度了，对不对？我现在提一个啊，如果 说 男生能想到的，我先说一个，就是不太多，但是有一个我现在刚才突然想到的一个黑框眼镜儿。 你不是也有吗？ 我也有，有段时间就很流行戴那种黑框的眼镜。 而且你是那种没有眼镜片的那种。 不要拆穿我好不好？ 为了拍照的时候不反光。 对啊， 好了。 哎，这不是它其实当时呢一个作用是说，你比如说你前一天熬夜什么的，看起来眼睛不太有神的样子，戴一个黑框眼镜可以去稀释这种感觉。 哦，可以去弱化一下你的疲惫感。 对对。 那有一种疲惫感会拉上我们的舞台，就是睡衣风。 这个也是曾经莫名其妙流行的嘛？ 对，登上了大雅之堂。 就是会在一些走秀的时候出现，对吗？ 对。 那我还记得有一年是那个，当时是王菲吧？是冬天的时候穿了一件那个羽绒服， 棉被。 就是看起来像一个大的白被子，然后裹在身上。 对，自从他穿完之后，你就觉得很多人也都想拥有一件，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太需要了。 所以我关键我就发现这个事儿还得看是谁穿，对吧？你如果说从一个流行是从一个明星或者从一个歌手演员开始的，他们可能本来就是时尚界的一个标杆，那 OK。如果我穿，突然有一天穿了一个被子出去， 穿了个被子出去， 真 是裹着被子出去的，就 可能就会被别人打电话，然后就是让我爸妈把我接回去这样啊，家里人接回去，带回去，这是怎么了？ 很有可能，所以就是很多时尚元素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都能够触碰到的，或者说一下子就能被接受的，是吧？ 是这样的，我们待会儿再聊。包括还有朋友也为了参与话题，直接发了一张图，说莫名其妙流行的事儿，锥子脸。然后配图是《葫芦娃》里面的蛇精， 爷爷， 你说我特想答应一声吗？好了，我们来听《爱不留》，张信哲。 恋情会消失，只剩结局和起头。喝一口温柔，却跌进灭顶的狂流。回忆喂出了彼此，再没有别的拯救。是没经历过爱里躲着的不自由。 身边无所求，爱意深得深得，恨不得互为血肉，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引诱，他是你唯一担忧，什么是你先低头失去他，你怎么会轻易罢休。 昨天的流行变成了今天的经典，是当年啊，算是大家称之为是流行情歌的代表张信哲，这首歌是《爱不留》。在很多的张信哲的流行情歌当中，这首歌呢似乎总是藏在一个角落，或者说不常常有人去提起的一首。 嗯， 爱不留，但是很多人也很爱这首歌。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这种伤感的情歌当中稍微跳脱一下，去看一下我们的大好河山。当年其实很多人对于他的这个唱歌的风格，包括这个公鸭嗓的这个评价还挺一边倒的， 嗯， 但是现在还是发现很无法超越这种唱歌的感受。 对，就是演员啊，能把歌唱好的确实不太多。 周迅 啊，他算是其中一个有个人非常明显的歌手特质的一个。 梦见熟悉的花园，给你的落叶和繁华说再见，黎明前我醒来，模糊的看见摆在桌子上我们拥抱着的照片，巴黎的阳光，米兰最 其实什么都不需要，我的身边有你就好，什么都不需要。 有的时候会觉得音乐是一种很前卫的存在，尤其是像这种音乐啊，就是以前会觉得听它的人并不多，但是现在会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是很超前的一种存在。 我觉得啊，这可能还要归功于说编曲的一种方式吧。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觉得有一些流行的是一种文化特质，它是必然的。有一些呢是一种，比如说网络的词语什么的，那种流行就是莫名其妙。比如说我们突然想到那个什么蓝瘦香菇，当时你就觉得哎很好玩，觉得这个词就流行了。 对， 但现在大家已经忘了，对吧？ 是，那我们就来听一个比较能接受的，就是大家还觉得坐在车里能够蹦一下的风格吧。Tuxedo 是来自这个一个国外的组合，这首歌叫做 Vibrations。希望坐在车厢的朋友们听这首歌，能够和这个穿着燕尾服的两位小伙子能够产生心灵感应。 Sitting on the edge of the pool, hanging with the rest of your crew, flashing those big brown eyes at me. As I was walking by, saw that your drink was dry. Seized a good opportunity. Oh yeah, electric magnetism in the air, caught me out of nowhere.

杂八乱世界，你是唯一未走进我心里的那个专属秘密。Oh, kiss me, kiss me， 一个表情都让我动了心，怕是这辈子就遇到仅此一次而已。 拉开易拉罐的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声音还挺解暑的。这首歌叫粉色苏打，是一首很甜的小甜歌。 听着小甜歌，我们要给大家一把大雨伞，因为外面现在好像是要下大雨了。 哦，天气已经变阴了。 对，你看是已经在下雨了吧。 哦，所以有在路上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行驶的路段的天气如何呢？ 来不及就算了。 对， 就是大家可能碰到交通的这个状况啊，包括此时的天气的这个情况，如果刚好也不适合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在这个不方便就是给我们发微信的话呢，一定要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啊，在想怎么跟我们聊。 对，注意驾驶安全。 是的。 然后这个周天的时候好像错过了一个环节，就是他们要分享一个这个差评榜，有一个综艺节目叫这个从草莓星球来的人，你看了吗？ 没有。 就是关注乐队的一档综艺节目。嗯，然后这一次好像全面铺盖，来听一下吧。 铺盖的意思就是这节目不好看呗。 对，大部分可能会评价说不好看，有几支乐队还能提出来可圈可点。 哦，好。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草莓星球来的人本周第四期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三位，历史乐队北京赛百味。 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明天所有人都会忘记。现在路太远看不到边，到底哪里是终点？北京带个味，酸甜苦辣咸勾芡搭配， 这 就是 北京。这确实不 好听。 本周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二位，右侧河流三楼的海狮表演。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一位，海皮威尔暴风一族。 放这个我就特别想出来说大家别走，留下来。 风要谨慎嘛。你看那些年特别流行的这个乐队的夏天，今年不是没有了吗？来了一个草莓星球来的人，所以这档综艺节目也许只有草莓星的人才能够理解。 本周动听上榜歌曲来自提香乐队 No Fear in My Heart。 曾经追问然后我沉默，渐渐习惯谎言，并以此为荣。因为没有草原，只忘了你是吗？你小心翼翼的，曾为此犯错的，太黑的人生。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 这是周末的时候这个思萌特别制作的单元，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因为周末刚刚赶上了这个我们的特别的一个直播，有关于奥运啊，然后呢这段就没有播，我们今天回顾一下，觉得这个所以大家的耳朵现在就很挑剔，什么是好听的，什么是不好听的，有的时候哎一听你是吧，至少你能让我听进去，所以呢不是说啊所有这个短视频的音乐哦三秒钟听进去了这就是好东西， 嗯， 你有没有耐心能够把它听完其实也很重要。 对，就是刚才他最后介绍那首歌，包括那张这个乐队叫提香 啊， 这个乐队的主唱呢以前是有一个老牌的乐队叫小熊饼干， 嗯， 所以很多人在去听他们的时候可能是寻找的一种记忆感，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支乐队是值得推荐叫雨果， 哦， 还不错， 嗯，你继续， 突然尬聊了。 今天我们本来说好就是要尬聊的， 对 对， 就是当你不知道该聊什么的时候，你跟朋友如何开启一个新的话题？ 因为我们今天聊莫名其妙的流行，你刚刚跟我们聊的其实都不是属于这种，甚至还不太属于流行的范畴的东西。 对 对 对对，乐队风。 哎，好吧，我们继续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路上碰到要马上要下雨的情况，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嗯， 尽管呢北京太大，很多地儿不太一样，包括有人发来这个在立泽桥附近的这个状况，应该还是。没有下雨的， 嗯， 还是晴天的状态，多云吧。 我们来点个名吧，立泽桥的欣欣兔子，还有这位武林。虽然现在不知道你行驶路段是哪里，但是现在看起来他拍来的照片是晴空万里的。 就是听你们说啊，天情况不好啊，就不要发微信给我们，就拍照什么之类的。 嗯， 发现一堆人发来， 就 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不听话呗。 啊，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特别推荐一下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首排于1959年啊，张静安、杨惠昭、欧阳千书、朱本和、梅少山等联合编剧。当然，大家都熟悉的是张静安、欧阳千书来去作曲啊，这些熟悉的旋律，包括鲜明的特色，也是一经推出呢，就是迅速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哈。这么多年来呢，一直是上演了这个很多场啊，也是中国民族歌剧的当之无愧的经典了。 对，时间就是在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会6度上演，在祖国生日之际，致敬经典，重温信仰的力量。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走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今天呢，打破次元壁的推荐，来听一首动画的主题曲，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唱的一首新歌，叫《破晓》。 是，这首歌呢是国产动画《紫川》的主题曲。从歌曲的曲风就能够听得出，这是一部充满了热血和武侠感的动画片。 据说他自己好像还在片中演了一个角色，因为这是一个一连串的 IP 的开发动作，所以他唱这首歌也是情理之中吧。 嗯， 不过说起摩登兄弟刘宇宁啊，他的体质也很神奇啊。 怎么了？ 因为网络上爆红嘛，其实也是当年大家觉得说莫名其妙就红起来的、火起来的一个歌手。 嗯， 人气到现在也是居高不下。 嗯， 但是呢，你说刘宇宁这么多年唱过什么歌？我现在想想，好像除了他当时翻唱的那首《讲真的》之类的，你没有发现有太流行的作品了。有，当然就是我觉得刘宇宁有他的好的唱功，去拿捏了很多的一些影视的 OST 的作品，就唱的还算是可圈可点。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你说这个啊，歌红人不红和人红歌不红，到底哪个状态更尴尬？好像都很尴尬。但是刘宇宁至少现在还是有流量的，就是很多人喜欢他，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对，至少你提起刘宇宁，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但是你提起他唱过什么歌不知道。 怎么办？唱一首大家都能知道的歌，而且还不是那种去蹭流量的那是所谓的网红歌曲，所以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应该也是他的破壁或者破次元之路吧。 好，来听一下他的新歌《破晓》。 的一侧，躲在一角，谁不敢去分手。尽管人生有多闪耀，不必再计较，亏欠谁多谁少，一念之间揭晓。我就是无可救药，不懂低吼与天高，恶念缠绕，无处可逃，那就全部粉碎掉。在黑暗尽头咆哮，谁在等天色破晓？你疯跑，我偏要热血燃烧，情节燃烧。只等微笑去拥抱，一张做骄傲，这血肉之躯壳永远都不会倒。我就是无可救药，不懂低吼与天高，恶念缠绕，无处可逃，那就全部粉碎掉。在黑暗尽头烧，星星燃烧，哦哦哦，燃起在风飘摇，哦哦，所有荣耀我全都要，烽火漫天八方，狼烟绕，战鼓号。纷扰只因他冷嘲我短笑， 啊，显而易见，这又是一首红不了的歌。 为什么它是存在红不了的体制是吧？ 就是这种主题曲呢，大概可能只有比如看这个动画的人啊，或者是这个游戏的主题曲，玩这款游戏可能觉得啊有印象，但是它很难就真正的破圈，它往往会在一小波的朋友当中有很深的影响力。 嗯， 但是你从大众的角度来说，除非我现在就是出门没带伞，我这现在是淋着雨听这个歌，我感觉会非常有 feeling， 感受一下。淋雨到家了。 嗯，好嘞。那如果让你选择呢？假如说你是一个歌手，歌红人不红和人红歌不红，选一个。 小孩子才做选择。 哦，你都要是吧？都不红。 那倒也安静了，清省了。我是觉得，这个命题如果让我去真正的做选择的话，可能分一个年龄段吧。 嗯， 对，你如果是年轻的小的时候，你肯定希望说，我先火了再说，对吧？因为对你来说呢，如果你成名了，你的人火了，你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嗯， 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唱歌， 嗯， 对吧？如果你光是一首歌火了，很快你可能大家就把你忘了。 那你现在呢？ 嗯，现在我可能会反向的选， 就是歌红人不红。 对，已经红了。我是说前面的那个状态延续过来的话， 其实这两者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儿。你比如说有一首歌曲，你就是会深入人心，然后它的那个传唱程度也非常高，你自然而然会带来一种效应，就是你也火了， 嗯， 对吧？ 就是我之前也跟一些歌手在聊这个问题，很多歌手的给出的回应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很多当年的流行曲啊，它火了，然后呢，它给你带来的其实不光是名利， 嗯， 很多时候是更多的机会，但是你要先有这个机会，所以不能够排斥说，我就唱一首歌火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嗯，我只是一个流行的歌手，那你先有一个敲门砖，你有了机会，你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想去唱自己想唱的歌， 嗯， 很多的歌手。包括你看范晓萱啊什么的，这些很多人出道都不是唱自己喜欢的歌出道的，可能一开始唱一些什么流行的东西儿歌，后面哎我有机会了，我有能力了，然后我再去完成自己真正的音乐的梦想。 嗯， 所以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一开始只是一首歌火了，哎也可以，你至少会有更多的机会，就怕你这个歌火了之后，然后呢 你不停地再去复制你的从前，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 对，当年其实有很多歌曲，比如说特别流行的网络歌曲很洗脑，比如说这首， 就是啊，就我就刚才说的那首歌，也算是其中之一。 嗯， 歌火了，然后随之给歌手带来了巨大的名利，或者说他的人生的一种收益。 对，所以这种病毒式的传播当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影响，然后每个人几乎都会唱，和当年的这个彩铃也会运用这首歌曲，但是后来会发现自己的审美好像在逐渐成长着。 对，现在有人说原唱在哪里，他在干嘛。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 是不是太有年代感了？ 突然之间让我想到了今年特别流行有一个男生唱歌，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就是他那个风格很像 Solar。然后前段 王 鹤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在短视频上火得一塌糊涂，但他只有这一个作品。 人家还唱了其他的歌啊？ 真的吗？ 比如翻唱了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哦， 刚刚这首歌是被切割了吗？ 啊，是，就大家可能这个机器不太想听了。 可是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说你为什么不播完它？我跟你说，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哎，干嘛？我们那个副歌就已经在自己的这个嘴边了，好吗？ 好。如果有一天，改你了， 你变成了。 其实你也忘了，但是那个旋律你还记得， 就记得副歌， 对吧？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对，还有两只蝴蝶呢。 听这些歌的当时的流行是为什么？ 等一分钟， 就是因为我们听了太多的那种制作精致的华语流行音乐之后，发现哎，原来有这么简单的旋律，你一听就会记得住，然后就变成初代网红歌曲，它就流行起来了。 是，就咱们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说，就像15634125这样非常简单的和弦，能拼凑出无数首歌曲来， 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样子的歌现在我们听的可能已经不是音乐了，就是一种记忆或者情怀，是吧？元芳你怎么看？ 这个当年也很火啊，一个话题引起的，是吧？ 好了，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此时啊，窗外啊，我们这边看反正是阴云密布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并不这么想啊，因为可能还是大太阳。不管怎么说，今天呢刚才已经预告会有暴雨，所以大家注意安全吧。 对，我们接着坐在车里来听一下温情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忘不了，觉得很适合在雨天的时候听，所以呢我们瞬间的时候也让气氛来到雨中的车厢的感觉啊，来听忘不了。 翻开一本旧日记，记载着一段旧恋情，每段都那么的甜蜜，往事历历在这里，曾看过多少的风雨，曾说过要到哪里去，曾做过觉得傻的事，爱过在这城市里，昨晚下了一场雨，让我忽然梦里见到你，躲在某个地方哭泣，好想紧紧抱着你。No, so sorry, baby. 有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你消息，我的心都在发抖，你是否孤身一人？分手两年后，我还是想着你。多久没有见过你？现在你住在哪里？只怕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只想留一点回忆，能够让我们依靠。我在一个咖啡店，透过玻璃窗往外望， 你的人影无所不在，无心无魂的想你，昨晚下了一场雨，让我忽然梦里见到你，躲在某个地方哭泣，好想紧紧抱着你，那首手里背包，又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你消息，我的心都在发抖，你是否孤身一人？我不停追问，多少年后我还是想着你，多久没有见过你，现在你住在哪里，只怕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只想留一点回忆，能够要永远不分离。分手两年后我还是想着你， 你知道有段时间就特别流行这种 R&B 的情歌，然后这种华语的 R&B 情歌呢，一度会让很多的盗版商利用，比如说在周杰伦的专辑假的专辑陶喆的假专辑里面加一首，哎说哎出新歌了，听呢好像怪怪的，这是周董吗？或者这是 David 吗？一听好像不是，所以真正这首歌的原唱就很冤枉啊。 嗯， 施文斌叫忘不了， 他还唱过其他的很多歌曲，但都不记得。 对，一个内地的男歌手，所以你看，就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遗憾吧。 嗯， 但是呢，我们就应该去发现这种遗憾，告诉大家这个遗憾美好在哪里，就是你们听电台可以听到，也许你们没有听过的歌。外面下雨了吗？ 应该是在下着。 通州也电闪雷鸣了， 嗯， 终于。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也在提供自己的所在地点的情况。 嗯，所以我们坐在这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那种快乐的氛围。治愈小分队正式上线这首歌曲，老白也非常喜欢。 哦，你怎么知道？ 啊，因为你介绍过呀。 对 ，August and Julia Stone 他们的一首不插电的版本 ，Shadow。 Shadow， 哎，其实是一个酒店的名字。 嗯 嗯。这个氛围很适合在雨中行进的时候啊。证明我们也算是做过一些功课，有关于突然的流行，莫名其妙的流行。 嗯， 其实有一些文献啊，包括一些资料，其实是做真正的研究的。 对，嗯， 比如说呢，有的就是有的人就认为说，流行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神秘，它是有突破口的。 嗯，对， 流行事件最核心的特点是突然一下它就爆发的一些事件啊，包括一些事物。 嗯， 也就是只有当一件事情仿佛在一夜之间迅速被人知晓，这些事情可能才符合流行的特质。所以它有几个特质，比如说就是这种传播性、传染性， 嗯，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微小的变化有巨大的效果， 嗯， 还有就是变化是突发的，不是渐进的， 嗯， 就不是说一首歌慢慢火，它是突然一下就觉得这件事情流行起来了。 嗯，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普遍接受程度。如果说一夜之间能被很多人接受，那就证明其实 它之前是会有一些 铺垫 或者引爆的一种